Thank you. Thank you.

请欣赏一组著名的歌剧序曲，曲目有《坎蒂的序曲》《轻骑兵序曲》《命运之力序曲》《卢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》等。 Thank you. 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